好，我哋而家翻嚟，头先嗰节我哋讲过啦吓，德尔菲神殿就变咗做一个同奥林匹克齐名嘅啊，一模一样咁重要嘅角色。 系， 咁但系你做呢个角色咧，就有一定有一啲责任要做嘅吓。咁、啊、你身为佢嘅即系等于而家个奥运会啊，奥运理事会一样。唔係純粹祭神咁簡單，即係唔係純粹搞運動會咁簡單㗎嘛，係牽涉到好多利益嘅。 係。 所以呢個德爾菲嘅祭司亦都係有好大嘅利益，即係有好多責任要做。咁佢每兩年一次。首先呢，佢呢個德爾菲嘅祭司，佢並唔係 under 任何城邦嘅管治。佢係由一個全個希臘十二個族嘅神殿入面，主神殿入面啊，揾啲祭司出嚟，每年兩次走去希臘嘅神廟會議舉行會議傾偈，呢、這、一個就叫做 Amphictyony 嘅 Legion， 佢哋叫近鄰同盟。或者我就会译做神殿的同盟，咁啊系超然于任何城邦。咁而呢、這、一个叫做神殿同盟吓 ，Antikyoni 咧，呢个神殿同盟，呢班人咧每两年一次就倾偈，就然之后选出有五六位祭德尔菲嘅祭司，就负责就管理德尔菲入边。是全所有的金银珠宝祭献出过来的金银珠宝，因为譬如说你一个平民可能会打个铜器啊，俾你个德尔菲神就同佢讲，喂，我依单婚事制唔制得噶，我娶依个女人掂唔掂，我买依只牛掂唔掂啊？咁啊，当你一个个国家啊，你当阿刘皇发去制车工，而家摆啊俾可能俾唔少嗰啲咁嘅钱佢噶嘛，香油钱佢噶嘛，即系你点都要俾香油钱。佢祭神管理一笔香油钱， 即系每个城邦都要夹翻钱啊！呢啲就系、 是、唔系每个城邦，系每一个信众要走过嚟问佢之前，你就要俾钱佢香油钱， 真系香油钱啦！呢个系 吓，你要去管理呢笔香油钱，呢笔香油钱系以百年计嘅，嗰个财富系好得人惊，因为譬如话阿女底阿王去俾佢嗰阵嗰笔钱咧，女底阿王本身系。根據希臘人自己講，呂底亞是第一個製 coins 的國家。 哦，即係製呢個銅幣啊？ 唔係銅幣，銀幣。 銀幣啊！ 佢喺土耳其嗰度掘到啲銀礦，用佢做銀幣嘅國家，同埋第一個養雞嘅國家。 係、 哦。嘅文明係根據希羅多德，即係第時寫《波希戰爭史》嗰個人所講嘅。 哦。 咁即系你谂下，系每一个城邦自己有啲钱，都会走去话：，诶、哎，我哋应唔应该去做呢件事？就会派个政府专员去嗰度祭神，俾香油钱，然之后问阿神女点样做。 哦 ，OK， 啊，所以呢笔钱系好大，咁佢就由呢班祭司团啊，每一年两次嘅倾偈，就决定点样行政运作呢啲嘢。但系最重要嗰样嘢系咩咧？當時的城邦之間就會打仗，不停地打仗，即是為了爭地打仗。但是通常打到咁上下咧，就話：，誒、哎，我打你條村，攞咗你啲人嚇、啊、做奴隸，咁你又打翻我，咁你又攞我啲人做奴隸。可能打完一個夏天，大家要講和啦。咁咧，佢就會喺德爾菲請一個祭司過嚟，然之後就話，就由德爾菲嘅祭司話：，依條河你嘅，嗰塊田佢嘅，唔好拗。由於德爾菲的近鄰同盟，佢係嘅地位是高於任何城邦，是獨立於任何城邦，所以係冇人會異議嘅，變成一個類似於聯合國咁嘅機構。或者 呢、這個咪即係類似中世紀嘅羅馬教廷咯？ 係啊，羅馬教廷梵蒂岡嘅作用係一模一樣。 係啊，一樣嘅。都系你有咩事，你国王同国王之间倾系揾咗传教士或者主教去倾先嘅。 系， 其实以前做埋外交官嘅，以前嗰啲主教其实系。 啊，咁无形中咧，就喺你国嗱，以前你喺黑暗年代，即系 Bronson Age 個 Labs 之後，大家打到一個地步不死不休。但係由於有 Anfictyony 阿神殿同盟同埋德爾菲嘅出現，即係變成一個梵蒂岡，就組成咗一個小小嘅大台。 係 嚇，即係可能係嗰啲城邦嘅人叫嗰個祭司出面喺 Anfictyony 入邊啊，每一年兩次啊嘛。大家坐喺度，喂，我傾完之後，大家簽和約，搞掂。 即係安氏理事會啊，每年都要傾下開下會咁啦，係咪？ 係啊，等於聯合國嘅情況係一模一樣。係。而由於隨住嗱，而最重要嘅就係隨住你嘅殖民地不斷擴大，嚇、 啊。 你每個城邦去捐獻俾佢嘅更加越多，所以你個德爾菲嘅地位先可以上升到咁。所以有人认为德尔菲的地位的上升 是由于这个大殖民时代所致。 哦。 亦都造就了希臘人开始有一个中央行政系统， 至少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企出来。即是又讲到香港，如果讲到香港泛民大家会明白。香港的泛民以前有个司徒華棟在这里，可以決定翻一切，擺平曬所有事。但係當司徒華一死，就土崩瓦解。 係 啊，大家睇下咩社民聯、人力，大家互咬，然之後由本土派又支阿祖。而近呢兩年嚇，頭先我喺節目開始嗰陣所講嘅阿戴耀廷同埋鄭宇石呢兩個人，就即係等於呢個神殿同盟嘅作用啦。咁如果大家睇，如果我讲联合国，大家唔明嘅话，我讲而家香港嘅情况，我相信我哋呢度嘅大部分都系浅忘嘅人啦，听我哋个台嗰啲吓吓，咁、啊、大家就会明白究竟咩回事。如果大家系浅蓝嘅，大家就会明白类似中联办啦，对于呢个建制派内部嘅协调，同埋对于香港政府嘅协调一模一样嘅。 哦，系。 咁大家都会明白。咁又讲到香港政治啦吓， 系 咁啊， 对比啊， 我哋吓比喻对比啫，大家会明白嘅。咁由于呢、這个好啦，咁由于有呢个协调啦吓，咁啊，通常一讲一话，譬如话讲个第二步啊，德尔菲神谕成功咗之后话 yes 你去啦。咁当佢哋去做呢个殖民地嗰阵咧，首先佢就会召开一个殖民团。一召開殖民團，佢就會插支旗，就向全個希臘嘅城邦講：我要去殖民啦！咁咧，所有嗰啲咩二嗰啲屋企嗰啲二仔三仔冇嘢做冇田耕嗰啲男人咧，就全部走曬去。譬如我斯巴達話要開殖民團啊，或者我科林斯要開殖民團，科林斯係其中一個城邦。咁有啲人就聚曬喺嗰度。咁然之後咧，大家就祭個神又成咧，就話嗱，由而家開始。你譬如话你嚟，你嘅籍贯系雅典人，你就唔再系雅典人；你嘅籍贯系斯巴达嘅，你就唔再系斯巴达人。我亦都唔再系科林斯人。我嘅地位就系嗰个殖民地讲嗰个人嗰、那个地方。譬如嗰个殖民地系叫做香港，咁香港呢个殖民地呢、這个身份，第时你就系香港人，你唔再系斯巴达人，唔、哦、再系雅典人，唔再系科林斯人。 咁即系好似你。啊，你是英國人，建立咗殖民地，建立咗澳洲、加拿大，咁而家佢獨立咗啊，或者聯邦化咗啦，咁咪叫翻自己係澳洲人或者係加拿大人咯，就唔會再自己會叫翻自己英國人啦。 係嘅，咁即係佢哋係咁樣諗，我開完殖民地之後，你個母城係我個母城，我會尊重你，我會聽你講。但系呢个系一件事，但系我嘅身份就已经系一个殖民地嘅人啦。 哦，即系要变，好似变咗海盗，变咗 系。咁啊，当佢哋去殖民地啊，1880年嗰阵去殖民地啦吓，嗰阵咧佢哋又同时间就遇到一个邻居。呢个邻居咧，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啦吓，就会见到有个黄色嘅，嗰、那个黄色嗰个就叫所谓腓尼基人。 系。 呢个腓尼。这个是在叙利亚走到去中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搵食的。 是。 那么全盛时期就有300个殖民地的殖民地大国。那他刚刚好就跟希腊人 就可以话打对台。希腊就主要系喺意大利 嘅南 一边，下个南部同埋土耳其一带稳城， 系啊，西西里嗰边系啊， 吓咁啊。当希腊崛起之后咧，就成日同腓尼基人开拖嘅， 系 吓，尤其是腓尼基人系腓尼基人系帮呢个波斯人做白手套嘅，而且系佢嘅海军嘅大嘅主力嚟嘅。 哦， 系称霸地中海嘅主力，有次亦都系因为咁，第时亚历山大大帝崛起，佢一定要消灭腓尼基人，亦都系咁嘅原因。 哦 ，OK， 吓、啊，不过呢啲后话啦， 呢个更后话就系迟啲腓尼基人就会分裂咗叫加泰基人啦，系嘛？ 系腓尼基殖民加泰基，后屘腓尼基人俾亚历山大大帝灭咗之后，加泰基人就话我先至系腓尼基人嘅母国。 哦， 啊，情况系咁。 呢个即系后期罗马灭咗希腊之后，咁希腊人就 call 翻呢个埃及嘅破洛密王朝，就系话自己系即系希腊最后一片国土啊嘛，系咪？ 但系类似啊，即系等于而家有啲人话香港系华夏正宗。嗰种咁嘅心态系一模一样， 即系 资 本 度 有啲，我睇咪应该台湾啦，理论上。 台湾啲独派话我唔系大陆人啊嘛。 哦，系 啊，城邦论咯，系都系嗰套嘢啦。 OK， 明白。 咁啊，得啦，喺后期就系希腊同埋腓尼基人争霸，但系喺呢个黑暗时代末期，即系希腊人大殖民年代吓，佢哋对腓尼基人咧。就反而是很友善，点解呢？一嚟是最重要就是腓尼基人的文明是高过希腊人，因为希腊没有文字嘛，但是腓尼基人那阵是有文字，即是等于当时香港人回大陆开厂，大陆人对于香港人是一种崇敬，那种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OK。 啊，其二就是当时他们要殖民海外，他们要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嘛。第一是大海的难测，第二就是当地土著的反抗。譬如说西西里岛自己都有人在那里住嘛。咁西西里是被这个腓尼基人和这个希腊人互相之间角逐争持嘛。而希腊人自己本身他们一来是对由于对腓尼基人的崇敬，他们宁愿系喺呢个意大利度争霸多过喺呢个西地中海争霸，即系唔同腓尼基人喺嗰边争饭食。 O K， 佢哋喺意大利嘅最主要敌人咧就系叫Etruscan 啊，即系呢个啊死啊中文我成日读 Etruscan， 即系话以前罗马人嗰一支叫咩话？ 伊特鲁里亚人 系伊特鲁里亚人系喺嗰度同佢争霸嘅 系。 咁爭霸得最緊要就係南歐，譬如話點解咧？譬如話南歐拿波里由於佢附近有火山，所以個土地好肥沃，可以一年兩造。 係 嗰、那個農業生產可以一年兩造，所以咧就係、是、引起呢個伊特魯里亞人同佢喺嗰邊爭霸。咁啊，基本上你開一個城，我開一個城，譬如話。伊特鲁里亚人开完庞贝城，庞贝即系后边俾火山埋咗嗰个，但其实唔止庞贝啊嘛，隔篱仲有一个叫做咩，有个希腊人开嘅城嘅，有 Hellenicon 啊，嗰个城。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但冇人会留意嗰个小城，但系两个系相距唔过，系好近，即系你开一个城，我开一个城，大家喺南欧互斗，所以希腊人系好少会同腓尼基人。争执嗰阵 系 吓，因为势力唔到啦。 哦，呢、這个之后罗马崛起之后就变咗一个，我哋叫做暴泽战争啦。呢、這个咁啊，迟啲再讲啦。咁咪讲下腓尼基人点啊？ 吓咁啊，当佢接触得腓尼基人多咧，佢冇文字啊嘛， 系 就采纳当时佢见到腓尼基人有文字，就采纳咗腓尼基人嘅文字啦。咁腓尼基人嘅文字咧，就同佢哋以前买石尼人唔同，买石尼人嘅文字咧，就系好似中国人咁嘅，系方块字，即系唔系方块字嘅，佢一个字系几廿个 meaning 咁，即系一个字一个 meaning， 一个字一个 meaning。腓尼基人系用拼音文字，即系我哋而家睇英文嗰啲文字。佢希腊人系啊， 而希臘人採納咗佢個文字之後，將呢套文字嘅方式傳咗入去意大利，就俾拉丁人學咗。由拉丁人，哦、即係羅馬人學咗，羅馬人就傳到成個世界嚇，成、啊、個地中海。後屘羅馬毀滅咗之後，就分裂各個民族，而各個民族亦都係用呢一套拼音系統嘅 system。 係啊，因為拉丁文仲留翻喺度嘅，因為聖經啊嘛。圣经欧洲就用翻拉丁文圣经，所以其实就算欧洲点样喺黑暗时代点样，即系点样灭亡都好啊，呢国家，但系都系拉丁文留翻喺度嘅。 系，咁大家都听过阿林郑嘅老公啊，七七七嘅老公而家学紧拉丁文啊嘛。 系咩？ 系就我嗰次听咋吓，咁即系所以话腓尼基人嘅文字就系呢个西方嘅文字之源。 系。 就咁解啦。 哦， 佢用个佢直情系用一个拼音嘅方法，但系而由于有腓尼基人嘅影响吓，呢、这个希腊人拥有咗文字，而佢第一本文学作品记录翻出嚟嘅就系、是、荷马史诗啦。 哦， 两本，一个系《读马屠城记》，一本就系《Odyssey》。 哦，呢、这个就系、是。就是学咗腓尼基嘅语文之后，即系个文字之后，用翻即系新嘅希腊文就写翻出嚟，就讲翻呢个哦，咁就正式有呢、這个，咁啊即系有啲似罗意大利文艺复兴嘅啊神曲啊但丁一样喎、 哦，吓系一模一样嘅， 系即系咁 吓，而有嗱等于中国人嗱，而由于有文学作品。啊、由于有咗文学作品咧，希腊人嘅个性慢慢凝聚，即系等于中国有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三国演》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成书之前，系口耳相传嘅，系说书人讲嘅啫嘛，冇人写嘅。 系 啊，即系譬如话，阿张辽其实唔系最初期嘅张辽唔系好打嘅。阿张辽有个名叫白鸡张辽，是一个好聪明嘅人，是类似于阿国家嘅，而唔系而家嘅张辽。但系由于有罗贯中嘅改编、哦，所以就将佢变成一个咁嘅样子、即系等于 咁本身演义呢个字就系剧本嚟噶嘛，就 系咁而伊特利由于啲人写低咗荷马史诗，于是就将嗰、那个就将原本好散收收嘅故事聚翻埋一齐，变成一种教孕育出希腊人嗰种精神状态。即系举个例，譬如话你睇《三国演义》，奸嘅人就系曹操。你一谂起奸人就曹操，即系我指当时嘅年代，唔系讲而家。 系 即系譬如话要一个似一个武将，就要似阿关羽。啊、如果要一个臣子最高的本分呢，就应该要似诸葛亮，又有能力又忠心，就千祈不要学曹操啊，做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是不做得的啊，就不可以好像吕布这样啊，华夏武者的典范，举个例 ,OK, 忠义，而希腊人可以跟、关羽比肩嘅咧，喺呢个《木马屠城记》嘅咧，就系特洛伊嘅王子赫托 Hector。 哦， 咁啊，呢个 Hector 咧，就系佢临死之前啊，佢就有一则故事噶嘛，就系话佢就要同呢个特洛伊第一勇将啊，冇人能够打低佢，唯一能够打低佢嘅咧就系希腊第一勇士。阿奇里斯， 即系北比特啊，做个角色。 如果大家睇电影咧，就系北比特。咁啊，当时佢就要出战之前，佢个老婆就阻住佢：你可唔可以唔打？你当系为屋企啊，你可以唔打嘛？咁啊，当时佢就咁讲嘅，抱住个仔企喺佢面前。咁佢当时就俾个头盔个仔玩，就同个老婆讲：我知道国家一定会灭亡，我知道我哋嘅城一定会俾人焚，我知道你一定会俾人捉咗去做奴隶，但系我亦都必须尽力去打呢一战，话俾全世界嘅听，我已经尽咗力，为呢个国家尽咗力。 系 讲完之后，佢就喺个仔手上攞翻个头盔，戴咗喺块面度， 个仔即刻认唔到佢个样喺度喊，佢就再除他呢个头盔，揽住个仔就同佢讲：希望你长大之后会好似我一样，成为一个尽忠报国嘅人。 哦，呢、這个 成为呢个国家嘅东流砥柱。 呢、這个就喺即系马屠城嗰套戏入边都有嘅呢个场面。 啊 ，Black Pit 版呢一段系成个故事入边最感人嘅一段，因为系只有呢一段系讲阿 Hector， 即系只有 Hector 先至流露出呢种人性嘅情感，而令到佢传颂千古。而成个木马屠城记嘅故事就系以 Hector 嘅落葬而告终。所以 Hector 先至系呢个故事嘅主角，而就影响到后世嘅希腊人系点样谂嘢。举个例，有个斯巴特将军后屘俾人围住，当时就相传佢又俾人围住，当时嘅敌军咧就同佢讲：你投降啦，我饶你一命。佢就咁讲：如果我死咗，斯巴达唔会有任何损失，但系如果我投降嘅话，除咗我之外，斯巴达亦都会蒙羞。呢、这、一个说话系因为系受到呢个木马屠城记嘅影响，阿 Hector 嘅影响，即系令到等于中国人认为身为武将应该要似关公，身为臣子应该要似诸葛亮一样，身为一个希腊人，一个男人。 呢个英雄嘅模样啦， 系啦，咁啊，希腊人嘅精神状态就咁。今日呢节讲长啲咧，最后一节 系 吓，而亦都定立咗希腊人认为乜嘢系希腊人。咁啊，第时希罗多德讲过，希腊人有三点：第一要有同一血缘系希腊人， 系； 第二系要拜同一个宗教嘅希腊人；第三系有同一嘅习俗。何谓同一个习俗呢？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何谓生活习惯呢？就是根据与罗马荷马史诗而组成。荷马史诗入面，他们典范的希腊人是应该有很多城邦的，而不是统一于一个国家。而大家应该是互相竞争的。而这样竞争就是由于有这个奥林匹克和特尔菲的大会的运动大会所组成， 是 就是由荷马史诗和运动大会的组合，于是就令到他们无论在精神上和习俗上 都结合成为一条道理，就是城邦之间是互相共存永恒的竞争。所以 that's why 即使是第时这个雅典和斯巴达打完仗之后，斯巴达并没有好像罗马人那样动个总督在统治你雅典，你城邦之间永远都不能够团结， 是 只是会有不停的同联盟和争霸，你打我，我打你，而不能够有一个最终的大台。即是 你古风年代的初期，你仍然是有这个神殿同盟德尔菲去同佢协调，但系当佢哋打完斯巴达，打低咗波斯人、希腊人吓，大家睇《战狼三百》，打低咗波斯人之后，这个协调丧失，佢哋就永远就系大家唔能够统一，大家永远就喺度打生打死，大家喺度度啊，应该我点打低你，你打低我，永远翻唔到转头，直到俾亚历山大统一。 是最尾都被阿沙统一咗啦，希腊就 系为止啊。其实被亚历山大统一之后，佢哋又再咁玩过嘅， 系 俾亚历山大统一，俾罗马灭亡， 系 为止。 睇到罗马之后结束咯，其实就系就 系以另一个方式继续存续咯。呢、这、一个就系希腊人嘅精神， 系 永恒嘅竞争。其实有啲似香港人，究竟咩系香港人嘅精神？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就系公平地永恒竞争。 系啊， 你斗我，我斗你，但系个结局就系最后系会俾一个强权所毁灭。 最惨， 系啊，最惨就系唔止系希腊本土喺度斗争紧，连出咗去希腊嘅殖民地都同本土嘅希腊城邦斗争紧。其实系成个地中海喺度斗。 系，大家永远都唔能够团结。 系啊，但系用嘅大家同一个文化，同一个宗教，其实系。 吓、啊、吓，咁、啊、其实系同中国人成日话中国人喜欢内斗呢样嘢系好类似。 系啊。 咁系啦，咁啊，呢一集就咁完啦吓。 系啦，讲到中， 咁我哋讲下 系啦， 系啦，咁啊，呢一集就系讲大点解希腊人嘅精神面貌啦，喺古风年代，即系从一个新嘅希腊人系点样嚟。而下一集我哋就会讲希腊嘅两粒明星最出名嘅两个城邦， 系 一个系雅典，另一个就系斯巴达。两个城邦在脱离黑暗年代之后是面临同一个问题，但是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走了完完全全不同的路，得出完完全全不同的结果， 即是变成两个政治模式，政治体系。 如果以两个政治体系是同文同种同宗教，但是他们就永远的竞争，永远的仇视，即是当大家改革了之后走两条不同路之后是完完全全不同。 一个行动的行西、 啊。但是当他结合那阵他就是天下无敌。 是曾经结合过一次。 曾经 结合 过 一次就是战狼三番的时候、结合过一次。 战狼、连八万波斯大军都不是他们几万人的敌手。是但是当他们分开消一个消灭了其中一个之后、等于无线于亚视。当亚视冇咗之后，无线亦都企唔住脚。 哦，系啊， 系一模一样。 hea 咗啊，开始。 系周边啲豺狼太多，即系正如唔好话 hea 咗嘅，而系因为希腊人本身系好斗。 系。 我永远都要超越你，你永远都要超越我。 哦，呢个冇咗假想敌咯。 系等于而家香港啲本土派同泛民。等于香港的泛民本土派啊、人力啊、社记啊、白鸽党那些是一模一样，亦都等于其实跟香港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哪一个企出来说独大就会被周围的人咬死，等于胡苏贞企出来可以凝聚天下民心那阵就被周围的人全部咬死了。因为的心永远都是我喜欢斗。 好 ,OK,OK、okay, okay。这个就是希腊文化的精髓，就是各与各城邦之间在斗争。其实斗叻，其实喺度，大家就喺度，即 系 全部都兄弟嚟嘅，全部都兄弟喺度斗叻。 系，其实即系等于美国人，亦都系一模一样。 系， 大家如果睇美国嘅 NBA， 亦都系体现咗美国嘅精神。 系， 互相竞争，应该系话今日最后嘅主题就系、是，其实就系、是、咁、啊、下一集就系雅典与斯巴达。 系， 多谢大家收听。 OK， 好。 大家听到呢一段录音，那个声效好似有啲唔同，就知道系另外录嘅，系一个意犹未尽嘅小总结。希腊人能够走出呢一个黑暗年代嘅阴霾，全靠嘅首先就系嗰股敢向外闯嘅勇气，受到诗歌嘅启发，对宗教嘅虔诚。由于系咁样，佢就唔会继续录。极端地内耗，虽然仍然有打，但是不会说不死不休，同埋到最后开放的心，接纳其他文化的长处，承认自己的不足，他们才能够再进一步出现回自己的文字。一切一切，大家留意一下，完全不是靠任何伟大的领袖或者强大的军力去令到他们的文化文明再出现。一切是人民自己的自发。其实一个民族的辉煌，国家的辉煌，是在于人民自己的觉醒多于领袖的领导。领袖的领导远远不及一个文学或者文化被宗教的影响。这个就是希腊人能够走出去、能够走出黑暗年代的阴霾。中国人面对咁样嘅嗰一点呢，我唔会评论，大家深思啦。好多谢，拜拜。